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大家外出带上雨具，注意防范短时较强降雨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注意防范因为持续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同时湿度大，午后天气比较闷热，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南部局地中到大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下班放学时天气预报是这样的：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气温28到27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说起中国名画，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欣赏，家长不懂，就不敢引导孩子去赏画。中国名画绘本把图放大，让读者看仔细，了解常识。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中国名画绘本《汴京的一天》和《落水寻仙》，嘉宾曾姿荣先生，中信美术馆执行馆长李欣女士，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童书总编辑。一本书，一幅画，会讲故事的中国画，让国宝名画在故事中鲜活起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暑期已经来临啊，在这个暑期呢，我们为孩子安排了不少的书籍。我想如果是近期收听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已经了解到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这一方面的内容，要说一说很多家长都非常挠头的关于美学学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先来说一说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啊这套书的编著，他呢就是曾姿荣先生，是中信美术馆的执行馆长。您好，曾先生。 哎，你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哎，另外一位呀，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很多朋友都听到过他的声音。他呢是资深的出版人，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裁，也是童书总编辑李欣女士。你好，李欣。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中国名画绘本。这中国名画绘本，我一定先跟大家说一说，这是一套。现在呢，已经出版了两本，一本书呢是《汴京的一天》，而另外一本书呢是《落水寻仙》。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当然画这幅画的啊，画这两幅画的作者我们没有请来，但是呢，文字的作者我们请到了，就是前面说到的曾先生。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出版方啊，新经典股份有限公司的李欣，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样的一套书。刚才已经说到了，节目一开始就说了，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美学。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啊，美学其实挺挠头的，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先请曾先生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提高孩子的美学。我们在正式说书之前啊，先请曾先生跟我们家长朋友来简单的说一说吧。这真是很多家长特别挠头的，说你说数学你好， 啊，你就教他背公式，然后多练习、 嗯、 语文也成，就是最难的啊，无非就是写作文，但是那写作文其实也有章可循呢、 嗯、 可这美学告诉孩子怎么去欣赏这个名画，怎么欣赏这欧洲的、中国的、是世界的，这东西家长说我其实也不懂。 嗯，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美学呢这个概词啊有点抽象，但是呢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它置换成另外一个词，就图像。 嗯，图像。 我们人类的知识系统啊、 嗯、 其实有两大基石，一个是文字， 嗯， 然后呢第二就是图像。因为我们人类自古以来啊，它主要的我们的知识的传承都是通过文字和图像来体现的。那么图像中最具有审美价值的， 嗯， 那么也最被大家所津津称道的，那当然是艺术史上的那些名画。 哎，没错没错。我觉得刚才呀、啊、在曾先生说到了图像对孩子培养美学有特别重要的工作的时候，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时候啊、 嗯、 李欣这个心里面都得笑得乐开花了，因为他们童书有好多都是绘本，都是图像的哈、 嗯、 你们就肩负着给孩子这个美学做一个提高的作用。 我觉得确实有这样的作用，就像我们出版这么多绘本哈，就是用图在说话。 嗯， 所以这个图像思维是特别容易在小时候培养出来的。 嗯 啊 嗯， 我觉得很多的孩子因为看了这个绘本吧，就比如说我们家的孩子看了这个绘本，我觉得他画画可能就画得好了。 哎，还真是真是像李欣说的这样的啊。跟大家来透露一下，李欣咱们合作得有20年了吧，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对、嗯， 就是我看着啊，李欣的衣服吧，从他开始，最开始他并不是做绘本的，那时候他的衣服的颜色并不像现在这么跳跃。你都好几次来做节目，你穿的衣服都特别跳跃，而且呢，你看今儿又是有抽象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学的培养啊，或者说美学的素质的提高是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总之多看你们绘本就对了，我这话是应该这么说吧？ 嗯，对，非常正确。我觉得是因你看我这么跳跃，是因为我做童书做的越来越年轻了， 也更有童心了、嗯。 哎，刚才呢，我们是给家长朋友答疑解惑了，谈到美学的这个提高或者美学素养的这样的一个修炼啊，其实图像如果你看多了的话呢，就能够看出门道来了，自己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回来，我们今天这个落水。水寻仙和汴京的一天，这是新经典出版公司的中国名画系列啊。 对， 当时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套书呢？其实你们绘本挺多的了，就不差这一本，孩子也能提高这个美学素养啊。 你说的对，但是很多其实都是国外引进的嘛。 嗯， 我是自己对中国的文化呢就是一直都非常感兴趣，但是没有很深的这种研究哈、 嗯、 不像我们经常看到这个西方的那些名画啊、随便你说上来什么达芬奇啊、 嗯、 然后这名字都很熟、 嗯、 然后他们的代表作啊你也都能说上来几幅哈。 对，什么文艺复兴三杰 啊对对对， 然后什么这个啊包括还有后面抽象的，然后什么太阳啊，然后什么 向日葵啊 等等 什么的 各种 对， 然后夜晚星星， 对，你都能说上来一些，然后你也大概记得哦，都是这样的，一看你就知道了哈，你也能知道那画面上都有些什么东西。但是一说到这个中国画呢，就是哎，《清明上河图》知道。张择端就是画画的人才能知道，你然后你再问他你这画里面的画的是什么、 嗯、 然后完了就一片模糊，因为这个没有人仔仔细细的看过这个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想仔仔细细的看， 没有条件。 对呀、啊，你去一趟博物馆想去看，还我记得啊，《清明上河图》这个曾先生知道吧？《清明上河图》不是每一次你去紫禁城你都能看到 的， 它并不是随时都能有展出的。 对， 而且呀、啊，有一些那种翻版印的这个《清明上河图》，因为它那个原画特别细致，有的画给印糊了，其实你也不是特别能看清楚。嗯， 对，这个前一阵儿这个故宫不是做这个展览，有很多很多人去排队、 嗯、 然后那个也不知道看了什么，然后就被挤出去了， 人山人海。 对，就是人山人海的、嗯、所以我就一直特别想，就是中国画那我们怎么来做呢、 嗯、 我特别想做这个东西，但是我也不知道能怎么把它表现出来。但是我的潜意识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绘本、 哦、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年的绘本，就是那种、 嗯、 就是也是在用图像思维、 嗯、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像中国古代的这种画呢，它不是没有文字吗？其实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无字绘本、嗯、但是它这个画到底讲的是什么，怎么把它讲出来还能让孩子来理解呢、 嗯、 这个事儿我一直嘀咕，因为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然后你就找曾先生了、 哎、然后我就特别碰巧的就是我们偶遇吧，偶遇完了 我就觉得是这种非常契合。就我想做这个事，我想做这样的事儿，他也想做这样的事儿。 然后呢、嗯、 然后我们就擦火花啊。 然后我们就从物理作用变成了化学反应。 哎，那当时李欣找到您以后啊，曾先生，您对把我们中国的名画啊变成这种给孩子看的绘本，您当时怎么想的？哎，是不是觉得我们原本那么高大上的这国画，让李欣一谈立刻啊变孩子绘本了？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没有这个想法，我倒是觉得这才是要回到初心。 嗯， 因为古代那些画家哦画这些画的时候，他其实也未必就是说我要从一个艺术画作的角度去怎么着。 嗯， 啊，他更多的就是说我要用图像来记载一个我想记录的故事或者表达的一个情感。 嗯， 其实这是绘画的真的是初心或者出发点吧。啊，你像《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画这张画的时候，他其实只是想把当时首都汴京所发生的一切，那么通过图像的形式呈现给宋徽宗来观赏欣赏，或者是变成是一种画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用画的形式来上达一个上层一个现象或者是一个报告吧。啊， 哎，曾先生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啊，作为一位专业人士啊，听到了李欣这样的一个想法以后，哎，觉得真的是不忘初心。但是呢，我也有一个问题啊，想请曾先生跟我们很多的普通人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关于啊名画的这样的绘本，不是说以前没有，也有，但是很多人发现啊，这个名画的绘本啊是经过再创造再加工的，也就是说呈现在绘本当中的名画可能它已经是卡通过的了。我觉得这个不论是李欣还是曾先生都看到过，而并没有想到啊把特别这种原本的、啊、 对原汁原味的 对这么真实的这个绘本呈现给孩子。就这一点啊，当时曾先生您作为一位美术的专业人士，也是一位艺术家，您觉得如果把原汁原味的中国名画呈现给孩子，孩子能够理解吗？ 嗯，我觉得没有，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也是之前啊，我跟一位老师聊到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一个词叫回到原点。 嗯， 就是这些经典啊，它本来就在那里，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没有来得及亲近它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它改变了，或者是去那个增加了减少的什么东西啊。 嗯， 我想呢，我想做的这个事情就是第一就是回到原点，我们先直面这个真真实实的我们几千年几百年留下来的一个经典。 嗯， 啊，然后我们再去看清楚它里面到底画的是什么，想表达的是什么。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本书呢中国名画绘本目前已经出版了是有两本，汴京的一天还有落水寻仙。 嗯， 那其实一听绘本应该是有不少的。 对， 李欣，这两本已经出来了，那关于这套绘本啊，中国名画绘本都有着怎样的想法？就是初衷啊，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你是想让小朋友通过这样的绘本的方式能够了解中国画。那么这是做这套书的一个初衷，又找到了你的合适的搭档，也就是曾姿荣先生。那么最终啊，这套绘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会给小朋友们带来哪些我觉得应该叫艺术的欣赏，而不仅仅单纯的是美学的提高了。 其实对我们编辑来讲呢，也是一脚刚踏入这个中国美术史，刚踏进。 嗯， 我记得在这个书刚出的时候呢，就在编辑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那个美术编辑还说呢，他们都是学习就专业美学美术出身的，都说这个经历都是学的西方美术史，并不是中对中国美术其实一点都不了解。 其实你谈到艺术史啊，美术史，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学过的西方艺术史，对于中国的东方的其实真的挺少的， 对，就是很不了解。 嗯，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刚刚踏入这个中国美术史的这个长河里。 嗯， 所以这个我们预期它将会是一个多大规模的呢？其实现在我也并不敢想，但是我想做的就是首先我们做的这几本这几个主题的书吧，我觉得它是应该有不一样的风格和那个区别的。 嗯， 就比如说大家印象里的中国画可能有山水，可能有人物，可能有 花鸟 这样子。 嗯， 那我是想在我们前几本出的时候能够尽量的把大家以为的这些主题能够先给它呈现出来。 嗯 嗯，比方说这个落水寻仙，它就是它里面有人物，但它又是一个神话偏神话的一种故事。 嗯， 我觉得还是挺适合孩子去看的。 嗯， 另外呢，这清明上河图它是一个市井图。 嗯， 是画的比较细的那种市井图。那我们第三本书就要出千里江山了。 哦， 它又是山水。 嗯， 所以我们看起来前几本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我想第四本第五本它也会不太一样。我就是想能够 够非常丰富的把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各种不一样的作品呈现给小读者大读者。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说起中国名画，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欣赏，家长不懂就不敢引导孩子去赏画。中国名画绘本把图放大，让读者看仔细，了解常识。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中国名画绘本《汴京的一天》和《落水寻仙》，嘉宾曾姿荣先生，中信美术馆执行馆长李欣女士，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童书总编辑。一本书一幅画，会讲故事的中国画，让国宝名画在故事中鲜活起来。 曾馆长，刚才啊李欣谈到了啊，他们作为门外汉，作为呢刚刚了解，刚刚开始起步了解中国美术史的皮毛的编辑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啊。那么我现在有专业问题请教您了，您觉得他们这些想法可行吗？因为如果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中国的美术史，可能最早的呢都是皇宫里的工匠画给皇帝欣赏的，或者呢是画给那些王公大臣欣赏的。因为不论是文字也好，还是艺术也好，包括像我们一些装饰品、一些玉器啊，并不是像现在，像当今我们能够普通人能够广泛的了解、欣赏甚至把玩的，那个时候只属于少数的权贵。那么您认为他们的这些想法能不能够实现？因为不同阶层的比如画匠的画吧，和后期的文人画呀，其实有很大的区别。您认为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一套绘本，中国名画绘本，把刚才李欣说到的所有的内容都囊括进去，能够应该叫毫无障碍的呈现给不论是大读者还是小读者呢？ 非常好的想法，而且完全能够可以实现。真的是叫旧时唐王孙堂前燕，飞落寻常百姓家。 没错。 我们要通过现代的出版技术来把古代的绘画那么呈现给今天的读者还有小朋友们。因为中国画有一个现象，就是它有一个全世界美术史上很就是稀有的或者说独有的一个现象，就是它很多是长卷画。那么好几米长，甚至十几米长，20米的都有的。那么这么长的画件呢，它如果用传统的图书的方法，比如说它缩印的话呢，比如说印在一个小页面上啊，它就会变得非常小。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印象中的清明上河图啊，好像就是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小人，但是它上面画到底画了什么完全不是很清楚。 其实人家是有标准的，什么斗马，什么寸山，什么 寸人斗马 啊，对，寸人斗马都是有标准的。所以我们大家就想一想，平常我们看的那个那么小的小人，那都已经是缩了多小的倍数了，所以会不清楚。 本来在画中啊就是一寸这么大的一个人，然后再缩小多少 n 个倍数以后呢，然后在画面上就是糊成一片了。所以呢，大家我们可能十个人里面九个人都认为清明上河图就是密密麻麻很多人很热闹但是他究竟画了什么我们其实不清楚。所以我跟李欣合作这一套中国名画绘本呢，就是通过高清的图片啊，一帧一帧的去我们去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去看清楚他到底在画的是什么，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实这样一去看以后，我们会发现这幅画真的是很伟大。伟大什么呢？这幅画卷啊将近6米长，里面有大概清清楚楚的就有600多个人。而每个人呢他在扮演什么角色，他在做什么事情，其实画家都交代的清清楚楚。 重点就是您一直都没看清楚。 是的。这我们之前没有条件去看清楚，那么今天呢这样终于有机会去看清楚他了。 那李欣说到了刚才啊这个不论是两本书《汴京的一天》也好，还是《落水寻仙》也好啊，那么和这个原图的比例啊是接近1:1的是吗？还是放大的？ 没有到1:1，可能还是比原图稍微小一点儿。 稍微小点，但是已经足够很清楚了，能够让读者看清楚这个画了。 大概是比较接近的，因为我们出版有那个图书尺寸的限制，你没办法说每一张画都跟原图一样，因为每张画的原图的尺寸不一样，那么书都出来以后会大大小小，根本就摆不整齐。所以我们大概会设计一个标准的尺寸以后呢，拿图原图去向它靠拢啊、有的时候会略微缩一点，有的时候略微放一点。 即便是略微缩一点，略微放一点，因为我手里面有这本《边境的一天》啊、我其实发现有的图片的大小也不一样，有的稍微长一点，有的就稍微短一点，是不是按照这幅画里面的不同的情节，争取让一个完整的情节在一个页面上呈现呢？ 对对对，你这个问题也真是问得非常专业， 我是专业的出版人。 对，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书的设计，其实还是走的我们儿童绘本的风格。就为什么我们会去做一个儿童绘本式的那个名画呢？就是我们真的是做了很多年的绘本之后，觉得这个绘本这个技术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个中国长卷名画上。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区隔呢，就每一页它的情节其实不一样的。我们都是按情节划分的，所以有的页呢，你看是一幅小图； 对， 有的页呢是一幅跨页的一个占满了整个页面的图；有的页呢可能又是三分之二，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是基本上遵循就是能够有一个绘本的节奏。我们在做这个书的那个过程里呢，其实做了好几本那个假样书，就是小样儿、就比这个书会小一些的，自己动手贴、自己动手折的这种小样儿，就去不停的翻。就为什么要做小样呢？就是去翻页，看看这个书的节奏是不是，这个画的节奏是不是有这个绘本的感觉。 说到这一点啊，其实我觉得啊，如果光是满足了绘本的感觉的话啊，这本书可能不会震撼很多朋友，正是因为它在满足了绘本的感觉以外啊，又把《清明上河图》更加真实的那一面带给大家，这就要请教曾先生了。当时他们要按着绘本排版，你是不是最愤青的就是您啊？怎么切怎么挪？ 对，我们要互相磨合。 当时他们怎么蹂躏您的？因为您看，您是负责美学的，他们要求的是那个格式，就是说您这美学怎么着，你都得装到我这方盒子里。我这原本我是一六棱的，他非让您削角。您当时怎么想的？这个 开始的时候是有点觉得会有些遗憾，因为长江花它是连贯的， 对呀、 要把它切成一段一段以后，肯定会有一些损失啊。但是呢，后来转念一想呢，又释然了，就是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形式，你要再转换成另外一种传播方式的时候，你肯定要叫量体裁衣吧，因地制宜啊。那么绘本名画转变成绘本的这个过程，你必然会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后来的结果反我是非常满意的 啊， 因为大概它有点像电影的脚本这样，一个分镜头一个分镜头的去把这个名画把它剪辑出来。其实呈现出来的故事呢，反倒是好像注意力更集中了。它不是连在一起的，然后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分段啊。 你先听到了吧，多么豁达的曾先生。 对，所以我要选择他当我们的编著者呀。 我觉得是你们的艺术把关人，因为大家其实也特别能够理解啊，你带给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如果比如说前半页都是空白，因为虽然《清明上河图》密密麻麻的，但它有好多地方它只有树，只有房子，因为没有人儿。如果让孩子看了就是没有啊这样的人物的时候，这故事从哪讲呢？可能孩子也看晕了。但对于艺术家来说啊，比如你给人裁掉一寸了，你就给人裁掉一只，或者你哪个地方有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删减，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都跟挖心一样，特别能够理解这个名画的完整性啊。对于他们来说，比你们这个童书编辑要重要的多得多得多。 所以我们最后弥补的那个我们有一个方式啊，在最后有一个索引，就是有一个全图可以让大家看到。 是 全图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在前面进行那个裁切，就是剪辑的这种时候吧，就分镜头的时候，就所有的画面就没有少过一个角，这全都是完整的。只是最后我们又把它连起来，让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图。 我总觉得啊，我看那个《清明上河图》的时候，中间有一些留白的地方，可是我看你们这个绘本的时候，里面显得密密麻麻的，其实没有裁下去是吗？ 没有，完全没有裁下去。 还是其实就是这个单页也是这个原本的《清明上河图》的原图。 对，但是有的页面是因为放大了，有的局部给你放大了，你会感觉这个地方好清楚啊，那么多人，那 然后你再看原图，可能是一个比较小的角落。 我明白了，所以我怎么看这？其实我真的有的时候看这个《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我就想，哎，这到底是放大了还是缩小？放大了，缩小，原来是经过这样的处理的。 对，是经过一个处理的，因为毕竟是给孩子看嘛。我们其实曾经也是想过，要不要做一个长长的拉页呢？但是一想，我们的目标读者是什么呀？是给孩子看。给孩子看的话，你那个长拉页，你并不好让家长啊去给他们讲故事，或者你依然不能够很好的知道这个图到底分成几个篇章结构呀。那个作者画的时候，他其实也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节奏。他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他一个段落告终了，他又转到下一个镜头了。所以我们还是想通过这种翻页式的这种绘本的形式来给读者。 哎，大家听到没有？现在李欣说起来啊，说起《清明上河图》，就是在画家画的时候，一个段落告终了，要翻页了。我想这一点是不是都是曾先生您给他们普及的呢？ 对对，图像的时候，在古画中啊，很多图像在一帧一帧的，其实传播的时候，它也是有艺术家有故意的这样的设置。比如说，我们有一张另外的一张古画叫做《韩熙载夜宴图》，它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在一个故事告一个段的时候，它会设置一个屏风，然后呢，越过这个屏风又进入到下一个场景。那个屏风它其实就是起着翻页的作用。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李欣和曾自荣先生啊，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名画绘本。谈到了中国名画，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我们在音乐和广告过后啊，继续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中国名画，聊一聊这样的一套绘本。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说起中国名画，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欣赏，家长不懂就不敢引导孩子去赏画。中国名画绘本把图放大，让读者看仔细，了解常识。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中国名画绘本汴京的一天和落水寻仙，嘉宾曾姿荣先生，中信美术馆执行馆长李欣女士，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童书总编辑。一本书，一幅画，会讲故事的中国画，让国宝名画在故事中鲜活起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啊，新出版的一套绘本，名字叫做《中国名画绘本》。那么这一套绘本已经和读者见面的呢，是有两个单独的系列，一个呢是汴京的一天，而另外一本呢是落水寻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名画绘本的编著啊曾姿荣先生，以及出版方李欣女士，和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一套书。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为什么这样的一套书诞生了，就是想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啊了解中国名画。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中国名画它是缩小的，其实你并不太清楚那画的细节到底有什么。这套书呢会把一些重点细节放大了，让大家看清楚。而在这样的潜移默化的绘本的熏陶下呢，孩子的美学其实这也是家长朋友的一个难题，也就自然而然的提高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不论是汴京的一天也好，还是落水寻仙啊，这都是非常著名的中国画当中的一部分一部分截取而成的绘本。那既然说到了中国名画，那曾先生您赶快吧，就您一说话，我想收音机前家长朋友都会特别关注，因为您讲的都是家长朋友解决不了的难题。既然说到了这是中国名画的绘本啊，那么怎么去欣赏中国名画的绘本？我想可能稍微带着一点知识基础啊，再去看这套书可能会效果更好，您说是不是呢？ 对对，中国画大致上有三大类，花鸟人物山水，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但是呢，其实呢，它更细的往下深的话呢，它其实还有很多的涉及到技法，比如说有工笔的技法，就是画得非常细致的，就像我们看到的现代美术的素描一样，非常细致的一种技法，那叫工笔。还有一种叫写意，那么它有点像我们现代美术中的速写，就是寥寥数笔，然后呢表达那个意识达到了就好了啊。那么当然还有很多更细的分类，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呢，我们欣赏名画啊，可能还是得回到最基本的步骤来。第一步，我们首先看清楚他画的是什么。 画的是什么？《清明上河图》啊，那肯定是一市场，菜市场，还有百货市场，对吧？ 那么画里面画 ，OK， 我们看清楚了画的是什么。那么他画想表达的是什么？ 表达的是让皇帝看清楚了呀！你看你统治的这个这个疆土这么繁华，人民呢也都这么富足，大家一派歌舞清平的景象啊。 它仅仅是繁华和一派清明的景象吗？ 抱歉，曾先生，我上学的时候就这么学的。 它其实呢里面藏着很多很多的危机呢。 很多危机，清明上河图如果藏了危机，那这画师把这样的一个藏了危机的画给皇帝一看，皇帝一看啊，我统治下的这个千里江山啊，这个欣欣向荣，你给我画了这么多危机，那不行，我得砍了你。 那不会，那其实在北宋时期啊，他北宋的皇帝是其实是最开明的，他基本上有一个规矩是不杀文官也不杀言官，就是你怎么说都可以。 嗯， 那么说到的东西我觉得他其实是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然他没有实现这个理想啊，但是他当时的政治架构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画师也给皇帝的画里面画了这么多坑哈，你自己看看你统治的这有问题。 对啊，嗯，有很多问题呢。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一点啊，哎，李欣，刚才我跟曾先生在谈中国画的时候，你看你那嘴咧的，然后笑的哈哈，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我们小时候到底学了什么？ 你小时候学什么了？那小时候《清明上河图》咱们我记得是在历史里学的。 其实现在语文课文里有倒是有一篇 啊，现在语文课文里有、啊、 语文课文里那个有一篇正好讲的是《清明上河图》那个虹桥那个撞桥的那一段，那个有一篇课文 啊。我觉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啊，就是在历史里面学到的，比如吴代当风也好，《清明上河图》啊，然后 这词儿对， 我学过中国历史，虽然没有那么深的美术造诣啊，但是中国历史初中高中都提到过这一段。 啊、对，我们的历史是比较杂的，就什么哪方面其实都学了点儿，但是这个、但是真的是也没有仔仔细细的看过这个画儿哈、啊。我就记得那个曾老师就是从头到尾是给我讲了一遍这。清明上河图包括这个那个洛神赋图哈，这两幅画都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 我觉得你好像就是坑都听到了，然后 啊，对，他所有的坑都给我讲了一遍，然后好的讲了一遍，然后差的也不好的也都讲了，讲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呦没问题，这绝对是可以做成绘本的。就是那他讲完之后我就已经有这个信心了。 哎，当时啊说到了这些坑也好，就是好也好或者坏也好，这样的一些点其实就是这幅画当中的不同的节点，其实完全可以结成啊，结成一本绘本。但是曾先生，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很多普通人都没有关注到啊，在《清明上河图》里面有那么多给皇帝画的坑，是不是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呀？我们既然谈到了中国画的欣赏好的地方，可能我们以往学历史也好啊，学一些相关的内容都了解了，那坑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吧。 啊，所谓的这些坑啊，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寓意，就是一个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在《清明上河图》，它固然反映了当时那个北宋首都开封，就是当时叫汴京啊，非常热闹繁华的一样景象。但是呢，它在里面呢，其实留了很多，就是一些盛世危机危言吧。为什么呢？其实啊，治理一个国家啊，其实也像驾驶一艘大船一样啊，就是你肯定会有风险。那其实就看你怎么控制或者规避这些风险。 嗯， 那么在《清明上河图》呢，我们 有船的这个章节不少呢，挺多的， 那非常多啊。这些船其实就有这种寓意在里面。 嗯， 那么其中有一个场景啊，我们可能所有的中国人都看到过这个场景，就是有一座很漂亮的大桥跨过汴河两岸。那么这个场景呢，几乎是所有的我们引用《清明上河图》里的，大家都会引用这样一个局部。 嗯， 可是这个局部它。只是热闹吗？如果我们有机会再仔细去看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尤其是一个危机图。 哎，我看到了这幅图，跟大家来描述一下啊。很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当中的一个桥段，就像前面曾先生说到的大桥，横跨桥的两岸。然后，但是在我眼中看到的就是一艘大船，然后要从桥下通行，然后这个。船上面的这个船夫们啊，他们齐心合力的划桨，这挺好的呀。这坑在哪儿呢？我看起来，我觉得皇帝当时也是我这么看的。哎呀，我的这个技术啊，造船技术多么先进，造桥技术多么先进啊！我的船夫多么齐心合力，一起划桨都同一个方向，我特别注意桨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啊，但其实你注意到没有？就是在两岸还有桥上，有无数的人都在指着这艘船。并且在拼命的挥手大喊，虽然画面是无声的，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好像隐隐的我们就听见了，有很多人在说要撞桥了，要撞桥了。 哦，这艘船的上面有那个桅杆， 对，没有放下来。 哦，他现在。可是，在《清明上河图》的这一部分啊，它正在放桅杆，因为桅杆已经放了一部分了。 但是这是在，它是因为在别人的惊呼声中 船夫才意识到哦，桅杆没有放下来。北宋的时候我们的船的制造业已经很先进了，技术就是通过桥梁的时候呢可以把桅杆放倒，这样以便船呢很安全的快速的通过桥梁。 嗯 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疏忽大意，就像我刚才讲的，治理一个国家可能就像驾驭一艘大船。 嗯， 那么这种风险就是怕你疏忽了，如果船夫疏忽了把桅杆放下来的话，如果撞上去以后要么桥散架了要么船翻了，那是一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 哎呀，每次看清明上河图那个缩小的图的时候就知道那图上有好多的船，没有想到啊这船上还有这么多的道道，原来是他要放桅杆没有放下来，这个船要和桥要出危险。 对，所以在旁边的人的惊呼之下这些船夫才意识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他们手忙脚乱地爬到船顶去，正在开始放桅杆。 嗯， 可是呢大船有惯性也有速度，然后呢它还在不停地向大桥冲过去。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仔细看呢，在船头啊有一个很有经验的水手啊，他举起一根长长的竹竿啊， 他顶那个桥， 对，他顶住桥的底下。 嗯， 这样呢他试图让桥和船呢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会撞上去。但是他这么做的努力呢带来了第二个结果，就是船虽然不能够撞上桥了，但是船的这个力量在，然后船就开始打横， 尾巴还翘起来了。 嗯，对对对，这船开始就是悬在水中旋转起来。我们注意一下，画家画了很好的细节，水中啊，这个船两边的那个水啊，水面是有很多布满了漩涡。 嗯， 啊，这就是说明水在在船在水中旋转的时候啊、带来的这个水的变化。 哎呀，我头一次是这么清楚的看《清明上河图》 啊， 我连水的漩涡都看到了。 我接着说啊，那船旋转以后呢，就带来了第三个后果，就是它船尾啊即将撞上那个岸北边的另外一艘船。 哦，对， 那个时代宋朝北宋到现在大概900年到1000年之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船都是木船，两艘船如果撞上的话基本上是散架的这样一个结果， 应该小的散架 啊。对对，所以后面那个小船的上面的人呢就全部露出了惊恐的表情，我们仔细去看放大来看就可以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全部一个都吓得要命。 对， 然后其中一个人赶紧跳到船顶上拼命的挥手说不要再过来了，不要再过来了。 嗯 啊，然后我们看到大船上呢有一船尾的有一个水手呢提着船杆啊就往前跑，他大概是跑到前面去告诉他的那些同伴们， 嗯， 啊船尾可能要出现很大的危险了。 嗯， 所以在这样一个喧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中呢，我们看到一个很小的细节，船舱的窗户打开来了。 嗯， 有一位穿着红衣服的女士啊探出头来，因为这是一艘客船，这个红衣服的女士呢本来是一个坐在船上的一个贵妇人， 应该是贵妇 啊。对对，她探出头来看一看窗外到底发生什么了，为什么这么的喧杂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刚才曾先生谈到的这么多的画，然后这么多的内容，其实只是通过啊《清明上河图》的一个细节啊就呈现出来了，在这本书《汴京的一天》里面啊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很多。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说起中国名画，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欣赏，家长不懂，就不敢引导孩子去赏画。中国名画绘本把图放大，让读者看仔细，了解常识。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中国名画绘本《汴京的一天》和《洛水寻仙》，嘉宾曾姿荣先生，中信美术馆执行馆长李欣女士，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童书总编辑。一本书一幅画，会讲故事的中国画，让国宝名画在故事中鲜活起来。 今天读书俱乐部节目和大家来分享的啊是中国名画绘本。前面呢，曾先生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仅仅是《清明上河图》当中的一个特别小的部分，也就是这本绘本当中的一页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说如果我看书的时候曾先生不在，我能看出来这么多道道吗？跟大家来说几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啊，就是刚才曾先生说的这些文字的内容，其实在这本书的侧页，也就是在这幅画的旁边啊，有详细的文字呢跟大家娓娓道来。而且我特别看了那文字，特别通俗易懂。像我这样，李欣他们是对中国美术史啊已经开始入门的人，走到那条道上的人，像我这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我觉得看得也挺清楚的。另外还有啊，在这幅画的旁边呢，可能还会有一个一个小的圆的这样的一个单独的，大家会想这单独的这个小人的头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一小景象是干嘛的，那是放大了告诉您有人在剃头，有人在干这干那。所以在这本书上啊还是有很多的注解。我其实觉得当时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李欣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书吧，我觉得我看着挺合适的。 这我们做这个书的目的其实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普及了。 哦，对，真的， 对，我们叫亲子共读了。 对，我觉得我先看几遍再让孩子看可能更加合适。因为真的没有想到啊，就是在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的《清明上河图》的这幅画当中隐藏着这么多的内容。我先不说吧，对我美学的修养的提高吧，我觉得对于我在看待中国历史啊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备注的作用。所以对于孩子来说，我想如果孩子在特别小的时候就能够接触到这么严谨这么优美又有趣的绘本的话，对孩子将来的成长的作用简直太巨大了。 谢谢啊，谢谢。我其实也是给一些大人讲过这个书。我觉得大人确实那个更有感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怎么说呢，都是中国人哈，都是感觉自己的国家的文化很不得了。但是你让普通人说起来，这个文化，这个艺术都说不出来， 对， 就觉得很惭愧。 没错。 然后其实我做这个书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越发的感觉我们的中国文化太了不得了，中国艺术太了不得了。 所以咱们又得夸夸啊，就是非常宽容的曾先生了。曾先生，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作为童书编辑啊，跟你一起分享，说你不成，你得把我这长的给我按着童书的这个规格啊，这个速度啊，或者什么要求，您给我切了。可能当时切的时候，您心里特别不乐意。但是当看到这本绘本的时候，您刚才说也特别满意。我觉得用这样那种方式啊，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中国画，不仅是名画，了解中国灿烂的这样的文化啊，其实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对啊，我们需要用很多的途径方法，还有那个面貌去呈现这个中国艺术的那个美丽之处。那么把它剪辑成同绘本呢，只是一种手段或者是途径嘛，这很正常。 那当时呢，在这个文字的编写的过程当中啊，您是怎么处理的？因为其实这一幅画当中的内容特别多，也不能面面俱到啊。每个人你都说到了的话，那这字儿肯定不够了。你重新写一本清明上河图的书。所以是怎样进行筛选和这个备注的呢？ 我们大概的流程就是我把这张画从头到尾，就像我刚才讲那样一个小小的局部一样的，我从头到尾讲一遍给李欣听。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讲稿啊，比如录音啊，整理成文字以后，我们再做减法。因为呢，李欣有一个意见，我非常认同。他说，因为孩子在看这个，我们就是第一告诉他常识的部分。然后呢，还要有一所克制和节制，然后给他们留一点想象力。所以呢，在做了一些减法以后，剩下来的文字，我们就觉得就是一分都不能再少的这种情况。 对，像这剪这个文字也是割了心剜了肉的。 对，我们两个还吵过呢。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谈到了《清明上河图》看到的啊很多的关于船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再欣赏一下曾先生编的一些文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不是在船上，已经到了地面上的一些内容，大家来听一听。过了护城河桥，就到了城门下。高大的城墙上下没有一名守备人员，更没有监门官，只有一名白衣打更人。土城墙上杂草丛生，没有人清理。一支骆驼商队正在穿过门洞，率先出来的是一个牵骆驼的人。他颧骨突出，眼窝深陷，鼻梁高挺，嘴唇厚实，这正是胡人的样貌。他是从西域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的吗？ 城门内的第一座建筑是税务所，税官正坐在交税椅上统计数据，一名税吏指着一堆货物告诉货主说，你要交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税款。而货主听到税款的数额巨大，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们争执的声音引得城楼上的白衣打更人都探过头来看热闹。当然啊，这只是其中的小小的一段文字，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关于《清明上河图》当中啊汴京的一天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接下来还有落水寻仙，关于这本绘本啊，其实很多内容和刚才我们说到的汴京的一天啊是很相似的，都是工笔画，只不过呢这里面没有船了，没有那么多城楼了，也没有税务所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落水寻仙。落水寻仙这个故事肯定不像清明上河图啊那么多被那么多人熟悉，所以曾先生您的第一个任务跟大家讲一讲落水寻仙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这本书当中又呈现了哪些的内容 啊。落水寻仙啊，它其实是改编于我们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中的第一幅，叫《洛神赋图》啊，它是东晋顾恺之所画的。那么这幅画呢，其实是图像版的《洛神赋》。《洛神赋》呢，是一篇千古有名的诗赋啊，它是三国时期那位大才子曹植写的啊，曹植就是那个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的那个泣不成诗的啊，他是曹操的儿子。 嗯 啊，那么他自己呢被封成东阿王以后啊，他从首都呢离开以后呢，他去他的封地，那么在去回家的路上呢，他经过了洛水，当他在洛水边上休息的时候啊，他突然抬头一看，发现水中央有一位神仙姐姐出现了， 他爱慕的那个人出现了。 对，然后呢，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他们相遇、相恋、相别啊、相念的这样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 嗯， 我自己呢打个比方，我觉得它就像我们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非常美好的故事啊。曾先生，第二个内容啊，您看啊，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国名画绘本现在已经出版了，不论是汴京的一天也好，还是落水寻仙，他们两个都是人物，然后也都是工笔画，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在中国名画系列的第一本和第二本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啊，就是第一，可能也跟知名度有关系吧。清明上河图当然是我刚才讲的妇孺皆知，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这幅画。可是我们确实因为过去的传播的方式有限，大家都没有看明白、看戏这张画到底画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想把这个画告诉大家。 哎， 然后呢，第二个会想到《洛神赋》，因为我刚才讲的它是十大传世名画中的第一幅。 嗯， 而且它的图像的原本呢，距今已经有1600年了，就是顾恺之那个时代。当然，这张画可能是宋朝的时候的一个摹本啊，但是我们认为摹本还是可以再现原作的。就像我们知道的《兰亭序》啊，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唐朝的摹本，不是1600年前东晋时期的原作一样，但是没关系，我们通过这个图像，通过这个模板，还是可以再现那个时代的啊图像的最精华的部分。 哎，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曾先生，虽然在节目当中你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内容，但我想还有很多的内容来不及跟大家分享。 对，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您的结束语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啊，我就是想那个大家看这种画的时候，真的是回到常识，回到我们人之常情去体验他们每个人发生了什么。就像刚才讲《洛神赋图》里面，曹植遇见了神仙姐姐，他就像牛郎遇到了织女，像董永遇到了七仙女，他们人神是不可能在一起的，那么伟大的爱情都不能在一起，那不能在一起怎么办呢？啊，我们用人之常情去推测啊，那个凄美的故事就非常的生动和鲜活了。 我先谢谢你啊，给我编了一套书。这是玩笑话，这一套书确实是非常适合小朋友阅读的。我只不过是在想，哎呀，我的童年怎么没有看到这么一套书，要看到这套书，我估计我历史分还能再考高点呢。 这你想的太实际了，太实用了。其实我自己想的时候啊，我出了这套书呢，我也没想到，因为这套书我特别收到了就是那个第一波读者的特别